《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75章，我哋一班人啊，企喺树底下，唔好谂啊，几郁闷啊！而家点办呢？唔放低武器，转吉可能就会玩完噶啦。但系如果放低武器，咁跟住我哋咪真系任人鱼肉。豆腐即时露出一副恨铁不成钢咁嘅神情，望住喺上边嘅专吉又讲：哎呀，吉娃娃，条尾你真系太唔争气啊！平时啊猛咁话你哋专家有几劲，抽生手有几了得，点解而家一下子又俾人掠低咗嘅？专吉亦都唔知道点样样系俾嗰个面具人所制服，佢而家屈住一肚气，佢又讲：我顶你啊！点能够怪我噶？我一入嚟啊，就忽然之间喐唔到咧，点知道发生咩回事？吓，忽然之间喐唔到，我而家忽然间谂起咗自己当时同嗰只黄色动物对视嘅时候，好似就系喺嗰一瞬间，成个人亦都僵视咗。一时之间我不由得暗暗咁讲，唔通係同嗰隻黄毛嘅动物有关？咁究竟呢个系咩嘢呢？究竟佢点解咁犀利？呢一个人又有咩本事，竟然可以养出啲咁样嘅稀奇古怪嘅嘢呢？就係喺豆腐同埋专吉对话嘅时候，嗰个面具人係阴阴湿湿咁讲：我冇时间喺度听你哋唱双响啊，既然你哋唔放低武器，咁我就先讨个彩头先啦。讲完，枪口就往下边一移，对准咗专吉嘅手踭嘅关节位。我心里边一惊，如果佢真系对住呢个地方开枪嘅话，咁呢只手就报废噶啦。我心里边啊好焦躁，有人比我更加焦躁。见到而家一直都不动声色嘅专帅就有咗动作啦，佢乜嘢都唔讲，将手里面嘅武器一抌，佢又讲唔好喐佢。上边嘅人嘅动作稍微迟缓咗一下，嘶哑咁笑咗几声之后，又讲 仲有佢哋。 专帅又望向我哋，佢又讲将武器放低啊。萧正啊唔同意啊，佢紧张咁讲： 冇咗武器，万一佢。 专帅打断咗佢嘅话讲：我嘅人如果出咗事嘅话，就算佢唔对付你哋，我都要对付你哋嘅。萧正即时就收咗声。我同阿豆腐对视一眼，咩嘢都唔讲，就掉低咗武器。亦都当然唔系话俾专帅嘅呢一句话窒到咧。不过我同豆腐都做唔出呢一种见死不救嘅事。总唔能够真係要人哋将专吉就变成废人㗎嘛。主子都掉咗枪，中公就梗係唔使讲啦，佢亦都将个枪就掉咗。随住我哋四个人嘅气枪，顾文文就微微一迟疑，将手里面嘅枪亦都掉开咗。喺呢个同事侧头就同我讲，佢话 嗰个人手里面嘅係老款嘅警枪，我怀疑佢可能係当年考古队失踪咗之后再嚟呢度调查而失踪咗嘅警察，好可能就係俾佢。 呢句话虽然未讲完，我心里面大概都知道有底啦。心知道呢个崖山宝殿就真係好多诡异嘅事情，必然呢同树上嘅呢个人真係脱唔离关系嘅。点样样去对付佢至得呢？呢阵时大家都冇咗武器，嗰个人亦都唔轻敌喎。佢嘅目光喺我哋当中扫视咗一圈，最后指住萧正讲： 你将佢哋扎起上嚟。 萧正一听就手足无措，佢呢就惊失失咁讲： 我唔识。 树上边嗰个人讲： 绑人你都唔识，你会识乜嘢啊？ 睇嚟家萧正可能都已经吓懵晒啦，俾人哋一问，佢老老实实咁讲。 我识化妆啊，打高尔夫，仲识。 喺旁边嘅豆腐一听即刻一头黑线，面都绿埋，即刻叫停。佢对我讲： 老陈，你可唔可以管一管你嘅女人啊？我哋成队人啲架都俾佢丢晒啊！ 我冷冷咁讲： 唉，丢架嘅事你都有资格歧视佢咩？豆腐一听就缩啦，佢就缩一缩膊头，对阿萧正讲：唉、哎，我瞓紧唔喐啊，你嚟啊！绑人嘅时候唔该你温柔啲啊！萧正啊，真系迫于无奈，佢系一边扎人一边咧就抽泣住咁讲： 圆圆，我生得咁靓，佢会唔会虾我噶？ 我啊，而家真系有啲头痛，我真系冇理佢。树上边嗰个人一直咧就盯住我哋嘅一举一动，过咗阵间，我哋就俾佢扎到成只大种咁。嗰、那个人忽然间将个枪一举一下子啊揼落去专吉嘅头顶，将佢成个人啊揼晕咗，跟住就将佢拱咗落树。然之后佢又围住我哋讲咗句模棱两可嘅说话： 嗯，几肥啊！ 豆腐一听吓到系咁震讲： 你唔通仲想食人啊？ 面具人啊怪笑一声讲： 唔系，我想食你哋，自然有嘢会嚟食你哋啊！ 讲完，从树上边突然间就捐出一只黄毛嘅嘢，一下子就跳到咗去佢个膊头上边。近距离一睇，呢隻嘢就好似系狐狸咁，外形咧就好靓，但系嗰一张尖细嘅面睇起嚟咧就非常之诡异。佢只眼珠从我哋嘅身上一扫而过，瞬间我有嗰种唔系俾动物扫视嘅感觉，而系俾某一种邪恶嘅嘢窥视嘅感觉。我心里边打咗个突，心谂唔会系要将我哋食咗啩？呢只嘢咁细，点都食唔到啦，系嘛？停咗一停，我就讲：哎，大哥，就算死都等我哋死个明白啊！我哋究竟有乜嘢嘢系得罪咗你啊？嗰、那个人亦都唔多讲嘢，戴住铁面具嘅面啊，转向我，冷笑咁讲： 一班人里边系你最多嘢噏噶啦！如果你仲唔收声，我即刻做低你！你哋呢啲咁嘅山外人，唔好将我当傻仔啊！ 山外人，咁唔通佢系山里边嘅人？睇佢嘅服装，虽然系平平无奇，但系点睇都唔似话喺大山入边住咗好耐嘅人啦。而且呢、这个人似乎仲几了解我咁啊！佢究竟系边个呢？我心思一转，突然之间我明白过嚟啦。我沉声咁讲：哎，揭安，原来是你。俾我一语道破咗身份，嗰、那个人啊显然一窒，跟住佢啊除低咗手里面嘅面具，露出咗一个干瘦黑黄、束住山羊胡须嘅面。呢、这个人唔系上鳌村算命嗰个揭安，又系边个啊？豆腐啊大惊，望向我讲：老陈，你点解知道系佢啊？我啊睇咗豆腐一眼。淡淡然咁讲，佢叫我哋系山外人，咁讲明佢自己系山里边嘅人啦。呢度周围只有上鳌村一个村落，更何况啊，佢蒙咗个面，讲明我哋系识嘅。除此之外，我啊回忆咗之前喺上鳌村嘅情形，当时咧就向揭安打听嘅时候，佢啊非常热心咁同我哋讲咗好多当地嘅传说。而家睇嚟，嗰、那个时候嘅揭安亦都系太过热情，呢啲咁嘅念头一转而过，自然而然揭安嘅嫌疑就最大啦。所以我先认定咗眼前人嘅身份。显然所有人都冇料到呢一个袭击我哋嘅人，竟然系热情嘅上鳌村村民揭安。一时之间，佢哋都目瞪口呆。揭安就望向我哋。果汁咁嘅山羊胡须喺度震一震，声音就恢复返原来个样，盯住我哋讲：靓仔，就系、是、你最聪明㗎喇，我当先就应该将你搞掂咗先。豆腐一听吓咗一跳，佢以为揭安要杀我，即刻就讲： 冇，佢唔聪明，我就呢度最聪明嘅就系呢个土豪，佢好衰呀。佢啊，成肚都系啲肥肠啊，而且啊，家大业大，经常呢就害嗰啲农民工，又睇唔起山里边嘅人啊。如果你要落手啊，揾佢嚟开刀啊， 你睇下点解唔可以叫做患难见真情呢？关键时刻仲系自己嘅兄弟啊，知道心痛我， 忽略咗砖碎黑到呢好似镬捞咁嘅面。唔知道点解揭安对豆腐似乎唔系点反感喎。听到豆腐阿姐阿姐咁讲咗一大串嘢之后，揭安就皱咗一皱眉头，好似喺度諗緊乜嘢咁。过咗阵间，佢竟然呢就割断咗豆腐条绳，用支枪指住豆腐讲： 你眯埋对眼就向前走，即刻同我躝出呢个地方，我放你一马。 豆腐一听窒住咗，佢喐咗喐手脚，佢就讲： 咁点解呢？ 我心里边喺度闹：哎呀，呢个时候你仲问咩点解呀？于是我对豆腐使个眼色，示意佢有机会快啲走啊！你仲做乜鬼喺度同人哋阿姐阿祖吹水啊？豆腐问完，见到阿揭安系眯一眯一对老眼，声音突然间透出咗一丝嘅感慨，又好似带住啲咩怨毒嘅情绪咁。 你个个性就好似我嗰个死鬼咗嘅仔啊！ 停咗一停，佢又咬牙切齿咁讲： 都系你哋呢班人害死咗佢啊！ 哎呀，上天就知道我真係未害过佢个仔，我明白佢所讲嘅你哋呢班人呢，諗嚟可能就真係以前嚟搵呢个牙山宝殿嘅人，或者係指嗰一批嘅考古队，或者就係指啲警察，或者呢係爷爷佢哋，咁究竟佢指係边个，咁就不得而知呀。但係我知道揭安呢係好仇视呢啲外来人嘅。唔通佢係因为个仔死咗，然之后先变成心理扭曲，所以先会跟踪我哋，想将我哋杀害？唔係喎，如果单纯係呢一个原因嘅话，佢一条老嘢点样样可以避过牙山宝殿嘅呢一啲咁嘅重重危机呢？豆腐呢就一向心软嘅，听到揭安咁一讲，先前佢好嬲怒嘅神色就有所收敛啦，佢就皱埋个苦瓜面咁。佢又讲： 喂，老实讲啊，冤冤相报啊，何时了啊？再讲害死你哋个仔嘅，亦都唔系我哋。阿揭安大叔，你就唔好再进行嗰啲咩仇恨转移啦，好嘛？ 揭安睇咗一睇豆腐，诡异咁一笑，佢一块老面上边啲皱纹就堆埋一齐，显得嘅非常之古怪。佢又讲： 你啊，系个好孩子啊。唔应该嚟呢度，我放你一马，你啊翻去啊。不过呢啲人一定要将佢哋留低嚟喂我啲宝贝。 一边讲嘢，一边就摸一摸佢个膊头上边嗰只古怪嘅黄毛动物。我一惊，心谂唔通真系要将我哋嚟喂呢只嘢？豆腐亦都好大惊，佢讲： 喂，咁多人，佢食唔食得落噶？你唔惊你个宝贝撑死咩？ 揭安啊，出力咁啤咗豆腐一眼，哼咗一声讲： 梗系唔系俾佢哋食啦，仲有其他嘅宝贝啊！唔好讲废话，快烂！ 豆腐啊，钳咗一下，片刻之后，佢就对萧正讲： 你仲系重新将我绑翻起上嚟啊？ 揭安一听打咗个突，佢望住豆腐，佢问： 你唔想走咩？ 豆腐撇咗撇嘴，佢向我讲： 呢个系我哋嘅 CEO， 冇咗佢，我哋嘅管店就关门噶啦。咁啊，关咗门咧，执笠我啊冇钱，冇钱啊唔能够娶老婆，冇老婆唔能够生仔，所以如果冇咗佢，我就冇仔，我唔能够自己走啊！ 吓？咩话？冇咗我你又冇仔，呢啲咩逻辑嚟噶？ 我钳咗下讲：哎呀，小豆，我咧就知你仲义气，但系而家真系唔系开玩笑啊！你就快啲自己逃命啦！你走咗以后点样养都仲好，有人同我烧纸钱啊嘛！ 萧静啊，嘟咗下嘴，一下子就扑到我怀里边讲：我都会同你烧纸钱噶。 我讲：唉，你就算罢啦，如果逃唔出去，你咪亦都会香蕉喺呢度。